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报时间， 现在时间下午2:10， 跟着天气，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最重要是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好，今天、波哥有条题 是 交给你发挥了，要将个怒火发泄出来。 呢一条题咧，好少可情绪咁大嘅。简单嚟讲，就系、是、有一个 file 咧 ，suppose 要喺即系电台节目播啦。你当好似今日嘅呢个爆笑小剧场咁先算啦。 或者当系星期五嘅 EDM Friday 啦。 系啦，你当系呢啲啦， 当系呢个啦，当系寻日发生啦。 系啦，要攞翻嚟喺电台度播嘅，咁先整好咗。咁啊，因为 好勤力嘅波成，我真系见住佢 mix 嘅。 唉， 当系寻日发生， 当系寻日发生嗰单嘢啦。咁啊，真系好勤力喎！呢个礼拜一早整好咗，唔知星期日定系星期一已经整好咗啦。咁整好咗之后，因为呢排个 hard disk 咪歪歪地嘅，咁所以嗰一日喺整即系剪嘢啊整嘢嘅时候，我就净系将嗰个 file 咧 save 咗喺屋企电脑嘅桌面嗰度。平时我直接系喺个 hard disk 度整嘅。咁但系嗰日整紧啲 backup 嘅嘢咧，咁啲 hard disk 喐紧啊嘛，咁啊摆喺屋企个 desktop 嗰度，咁啊 save 咗个 file 喺桌面咯， 系， 咁啊一早整好咗之后啦，咁啊大安子，我做好咗呢样工作啦，呢个礼拜早准备咗啦，跟住咧就冇咗件事啦，因为我记得自己系 mix down 咗个 file 出嚟， 因为平时喺个 hard disk 嗰度， 系啦，咁其实有 mix down 又做好咗呢个动作，自己记住咗就得啦，咁但系忘记咗，原来今次咧喺 desktop 嗰度做，于是乎去到翻到公司啦。开紧麦嘅时候，突然一刻醒起，咦，我个 file 喺屋企，但系距离仲有半个钟头咧，嗰条声就要出街咯， 即系六点嘅时候发现。OK，sorry， 当系 六点啦， 当系六点啦， 唔紧要啦，直接讲，有乜好惊都过咗啦件事。六点钟发现，但系其实六点至六点半要开麦噶嘛，要 live， 咁我即刻打翻屋企，问阿爸你喺咩度？我有个 file 好急赶，谂住半个钟头乜都搞得掂啦，咁样。咁我嗰部因为系三果牌电脑，咁我阿爸用开就系即系传统 Windows 嘅、有少少分别，但系佢都 suppose 适用嘅，因为佢声称以前公司系用三果牌，同埋佢有用过我部电脑上下网咁啦。我就话嗱，你咧入我部电脑，跟住佢第一个问题问我，部机边度开机？咩音乐啊？呢个 系咪开始燥底啦？已经？ 开始啦， 边度开机？ 边度开机？边度开机？你唔系用开我部电脑嘅咩？你唔知边度开机？话晒啊！阿爸都系你细细喺我细细个嘅时候教我用电脑啊！点解而家连开机个掣你都要问我喺边度开？咁我已经知有啲出事啦，唔紧要。咁我就话啊，你伸只手去电脑左面揿个掣啦，开啦，开到部机啦。跟住我就话嗱，你而家喺桌面咧。好彩我啲嘢都几整齐，喺桌面揾一个 folder 叫 A B C D 咁，跟住佢话 有乜讲得嬲啲啊？同埋呢度交俾你 solo， 我唔参与你屋企嘅家事 ，OK？ 咁样我就话你可唔可以揾桌面有一个 folder 叫 A B C D 咁样样？跟住话哦 A B C D 啊，见到啊咁，哦咁你见唔见到咧？有一个 file 啊，白色嘅，系啦，叫做 A B C D 同名嘅咁，我话见到 A B C D， 但系见唔到 file。 我乜嘢啊？你影嚟睇下啦。佢影住嗰版系 Spotify 嘅版面，跟住我话呢、這个唔系，呢、這个系 app 嚟噶，你出翻去桌面啦、啊、咁。出咗去之后，你再影俾我睇，佢再影，佢去咗 Spotify 嘅 home 嗰度，佢当咗系电脑嘅桌面。我话我心里边，我心里边谂咗，我冇讲我桌面用咗电脑咁多年，桌面啊，桌面有咁难明白咩？唔紧要，我忍住啖气，跟住就即系讲啦。咁啊，讲完一轮之后，佢就识得压缩细翻嗰个 Spotify 啦，跟住就揾到个 folder， 佢揿咗落去。我话咁你揿咗落去之后，你影张相俾我睇，因为咧原来隔住电话要教电脑嘅所有工序咧系非常之难，同埋 folder 啦、file 啦呢啲 term 咧系有分别嘅。folder 即系资料夹，系啦 ，file 咧就里边嗰个档案。咁你平时觉得冇乜特别分嘢，但系原来你喺指示佢嘅时候， 开个 folder 咯，开个 folder 我都系话开 folder。 系啦，咁但系因为有时 folder 同 file 同名嘅，譬如我哋剪嘢嗰啲时候，佢就分唔到啊。即系佢揿咗个 folder 就觉得系要个 file 啦，但其实我系要 folder 里面个 file， 佢以为个 folder 就系我要嘅嘢，跟住我就你再扫过隔篱啲咁，咁啊酝酿咗一轮，佢终于揾到啦。咁啊有一个步骤，我觉得好难，就系要佢喺屋企嗰度咧上去嗰个 Google Drive 嗰度。 哦，呢个棘手， 因为 呢 个好棘手嘛。 呢个 殊不知，原来呢个步骤系最快，因为我喺公司咧用住我部电脑，讲住电话。教佢每一步，咁因为我自己望住，我容易啲讲啦。呢、一个步骤好快啊，分零钟佢入到啦。因为始终电脑你想开咧，其实我揿我浏览器、 啊、打 Drive, Google Chrome 咁样都系咁样啫。Windows 同埋 Mac 嘅 Google Chrome 都系咁样啫。 同埋唔使佢再登入，系因为嗰部电脑自己用开嘛。咁、佢就好快入到啦。跟住入到去之后，我就话嗱，你而家咧就将头先个 file 拉落去呢个 Google Drive 嘅版面咧就得噶啦。因为佢 upload 咗上我喺公司 download 到啦嘛。跟住佢问我，即系拉去边度？我话即系拉去个网页嗰度，咁即系点样拉去个网页嗰度？我唔明白、跟住佢就影咗佢个版面俾我睇。其实所有嘢齐晒噶啦，个底咧就有个 Google Drive 喺度，然后个 file 咧就喺隔篱。其实佢只需要将佢拉过去咧，就系差呢一步咋，成件事就可以完成噶啦。但原来佢唔知点样做呢个动作，因为我哋用平时咪 mouse 拉嘅，因为用个苹果咧， 佢唔识用嗰、那个 系啦。我仲拍咗条片俾佢睇，我话嗱， 拍咗条片， 我喺公司拍咗条片俾佢睇。嗰时播紧 Seven， 我播咗条片俾佢睇。嗱，我话咧，你首先咧用个 mouse 揩咧咗个 file， 然后用三只手指咧滑行咧，佢就会自动识得拉个 file 落去噶啦。跟住佢话：阿仔，我真系唔识用你部电脑啊！哇，嗰、那个这么近那么远嘅感觉，我解决唔到啊！我嗰一刻觉得原来呢个世界有词穷呢一样嘢 ，OK， 我系崩溃，系我发现原来我唔识再解释啊，一个咁样嘅动作，原来你解唔到俾佢听啊。 我早两日见我哋个 friend 咧，Camman 家父咧，咁佢都有即类似嘅问题啦，但系好似系佢外母个屋企个电视啊，咁相对地电视就易搞啲嘅，因为有时候我都要即系帮屋企嘅老人家即系处理电视上，即系话哦我唔识转台啊，或者点解啲台跳咗嘅咁样，或者开唔到机咁样，你知而家有啲。嗰啲咩 Apple Box 啊，或者成啦，咁佢要唔知点样 update 又成啦，咁咪搞一轮啦，系唔识解释嘅， 系啊， 所以家父咧嗰次咧系话佢系开咗视像啊， 吓， 即系佢开住同对方 FaceTime， 即系而家啲老人家有时都有智能电话啊嘛，系咪先？你阿爸应该都有啦， 佢有， 系啦，咁啊开住 FaceTime 望住个荧光幕，望住阿爸做啲咩，再教佢揿嗰只手指，再揿。要咁样教法咯， 因为嗰时 live 哦， 所以我冇办法用视像。其实我谂过，我、哦、有冇可能即系半个钟？其实你飞的来回分分钟都讲得切噶嘛。但系因为就 系 个 live， 我一定要喺公司啊嘛。 哦， 我做唔到啦。咁事后有人话，其实你叫你阿爸抄我只手依度，佢飞的翻嚟 系边个讲嘅呢个？ 我个 friend 啦，喺 IG 见到啦，隔咗之后佢话呢个我系冇谂过 option， 但系可能要教佢抄落去个 file 都系有拉过一下啦。即系嗰个动作原来好难教啊！ 咁最尾细伯， 最尾成件事去到六点半新闻之后，同佢讲到咁上，我话我话都系算啦，改唔切噶啦，我话算啦，我自己谂方法解决咗佢啦，跟住就收咗佢线啦。明月光为何又照地 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有冇道歉啊？ 之后完咗有嘅。因为反而系我阿爸咧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先嘅。 咦，有人 send message 俾你喎，邱国成。 边个啊？ 睇信息啦。 系咩？有人 send 俾我咩？做咩事啊？ 系啊，台长揾我哋啊。 系咩？点解？哦， 请后援会主持帮忙适时读出。 我以为讲啲唔应该讲嘅嘢，叫我收声。 天文台咧已经喺下午嘅2:10咧取消咗一号戒备信号啦。 哦，系。 系啦，留意多一次啊！天文台咧已经喺下午嘅2:10取消咗一号戒备信号。 即系我头先讲完之后，隔咗唔知几多秒就取消。因为头先系2:10讲，应该隔咗唔知几多秒之后咧就取消。 乌鸦口 啊！真系啊， 同阿爸道歉咗嘛？ 因为佢 send 嚟道歉先嘅，其实我系 哦。 即系佢话 so sweet， 我系嗰下有啲觉得好唔好意思嘅，即系成件事都因为自己漏咗嘢嘛。阿爸 send 咗个 message 系 sorry can't help you cause I'm not familiar with your computer。跟住我话唔紧要，系我大懵竟然漏咗喺屋企。跟住我打翻去嘅，即系讲翻我解决咗件事啦。哇，即系咁样依样嗰样啦。哦，搵次即系笑住咁讲嘅，大家都我话我话啊，搵次我翻嚟教你一次啦咁。情人在分手边缘只敢喝多，若沉默似灯还谈什么恋爱，宁愿在发声机器面前笑着望，成人只寄望收获，情人只听见承诺，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珍惜对方，螳螂色相回响也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算牙关开始打震，别说谎。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避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陪我讲，陪我亲身正视眼泪，谁跌得多？无法讲，除非彼此已失去了能力触摸。铃声可以宁静，难过却避不过。如果沉默太沉重，别要轻轻大过。其实我都可以做音乐节目啊，不过冇人找我做咁解啫嘛。 你做音乐算咯， 冇，讲下笑啫。 星期六嘅开个俾你做啦， 冇，讲下笑啫。 唔系你，我都想唞下嘅。以后3:30-4:00俾你做 music show， 又我帮你飞的攞翻只 USB 过嚟咯。 唉， 有冇歌想点翻俾爸爸？ 有啊，紧系另一只咧新啲嘅。张美仪叫我们都没有错。 你的心中，我永远这样年幼，然而成长里，我太期盼自由，年年月月，各种哀乐渐上头，再回头一看。犯着规则太多，当然担心我会摔倒，哭泣对吗？ Oh, I'm sorry， 但是不甘更多，不甘于欺压里陷入泥泞的我，曾多么创心指引我。善良何用欠我，才知这刻不应去退缩，为求原谅我，求一刻声音给听见到，仿佛你当初，请祝福这个我，在远路亦走过。前进引导，你见我坚定强壮，缓缓成长里， 每寸照顾你我，年年月月，看见希望渐绽放，然而预感却，你我各有不安。Oh, I'm sorry， 但是真的做梦，假使知道妥协，伤心。真的对吗 ？Oh, I'm sorry， 为着以后进步，把手松开，扫去绝望无从惊怕。曾多么伤心，只因我只能何用献我，才知这刻不应去退缩。 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开心波城 与灰心一， 灰心一，灰心一，我好开心啊！我买咗个靓口罩，有我最中意嘅 PC 九图案，仲要系夜光嘅，黑麻麻都睇到佢圆碌碌个头啊！ 算啦，用完咪要抌， 唔系嘛？我系中意做港女啊，唔得咩？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开心波城 与灰心一， 灰心一，灰心一，我好开心啊！啱啱食咗餐好劲嘅omakase，啲海胆即开即食，成板咁上，啲吞拿鱼嘅油脂均匀咁样入口即溶，埋尾仲有新鲜空运北海道 3.6 特制牛乳雪糕，好好味啊！ 算啦，咪又系要屙翻出嚟？ 唔系嘛，咁你俾人直接食 free 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开心波城 与灰心一， 灰心一，灰心一，我好开心啊！最近识咗个新嘅女朋友，我发现同佢性格好夹啊！最紧要系佢眼大大又笑得好甜，仲有36、24、36导弹级嘅身材啊！ 算啦，咪又系臭皮囊，咪又系会经历生老病死。 唔系嘛，拍个拖啫，唔使咁佛学嘅。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开心波城 与灰心一。 灰心一，灰心一，我好开心啊！我买咗部最新型号嘅电话，防爆玻璃屏幕啦，全 4K 高清拍摄，仲可以边拍边影相，特大电量加埋 3D 热导板，长时间打机都唔会过热啊！ 算啦，咪又系第三世界嘅血汗工厂？ 唔系嘛？咁我咪变咗帮凶？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开心波城 与灰心一， 灰心一，灰心一，我好开心啊！学识咗个新嘅魔术啊！就算俾人除晒衫都能够啊，喺啲舞蹈抽只白兔出嚟啊！你话系咪魔术师啊？ 算啦，咪又系呃人， 唔系嘛？你想得罪晒全香港嘅魔术师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开心波城 与灰心一。

呢個女聲合唱呢個最新一期嘅呢一批嘅女仔之中其中一位 好似訓練班咁講到， 你第幾代啊？ 我係第三代嘅，我係第三代嘅女聲合唱成員。 嗰時係點樣加入去到女聲合唱嗰度？因為譬如元祖嗰啲廚娘即係阿秦興敏啊，超同就第三代啦，都係嗰啲，即係各自都有進入嘅原因啦。咁你咧？ 我其實都是佢有一輪是有公開招募過的，咁所以呢其實我好得意嘅，我就是朋友想參加，然後喂一起參加，哦好啊參加，咁參加完之後呢就我得咗，就係咁啦。 哦，即係你個 friend 唔得咗。 欸 即係佢參加港姐嗰啲咁樣。咁但本身因為自己都係有玩開音樂，咁所以朋友叫到你嘅時候就哦去試下啦咁樣。係 啦。 咁你自己本身玩音樂係大概冇話玩咗幾長時間到 啊？哦，其實我好細個就合唱團參加合唱團嗰啲嚟㗎啦，咁跟住去到玩比賽，可能都之後加入呢件事都可能有十幾年嘅時間啦，我諗。 哦，小学合唱团是真的兴趣定系嗰啲？ 诶，一开始系阿妈妈叫我入嘅。 咁系唱咩歌噶？ 红河谷嗰啲咯。 哦， 嗰啲民歌嗰啲咯，跟住但系去到后期真系玩唔同嘅，即系古典嘢多咯。 哦，可以去到几古典啊？你嗰啲系？我哋最古典系呢度啲 panel 啊！你啱啱经历咗一次， 一讲嘢就坏， 音就坏咗啦，好古典我哋 一分钟就熄咗啦，咁样。 即系嗰啲古典就系好多年前嗰啲 Canon D 咁样嗰啲咯。 哦，得得得得， 系啦，嗰啲系， 边只就叫 Canon D 啦。 哦， 系咪一 听到嘅我同我系唔同啊？ 系啊， 我睇下，哦， 有分别啦。 系啊，第二个就知道啦。哦。第一次见面咧，就俾你即系凭住对我哋外表啊，啱啱咁样倾谈咧 ，feel 下啦。你估下我同阿一边一个，似系身边比较多一啲纯友谊的女性朋友嘅。 哦，就咁第一观感，我会觉得可能系阿一嘅。 个原因系 个感觉老实啲。 吓、啊？你竟然觉得佢老实啲啊？ 即系咁，因为我可能我觉得你多嘢讲啲， 系， 所以就。可能口花花啲，系花 fit 啲，咁所以咧就純友誼嘅話，可能就阿一多啲。 哦，好啊，各位老實啊，我第一次 老實係咯， 係 咯， 係啊，唔係啊， 都唔係嘅， 佢都老實嘅， 老實嘅， 個樣老咯，啲肉好實咯。 OK， 咁啊，真正嘅答案，所以你估阿一係比較多啲嘅， 係啦， 係錯 嘅。 是我多啲嘅， 人不可貌相啊！ 喂，唔关事，我纯粹系少同，因为我哋有个定义嘅喺呢条题目，你自己会主动同啲女孩子 keep contact， 嗯， 系啦 ，OK， 但我通常系我有好多女仔 friend， 但系咪就成班一齐去行山咯， 哦， 咁但我唔会私底下同嗰啲女仔倾偈噶嘛， 啊， 系啦 系啦， 咁咪纯友谊咯。 哇！咁如果計我好多喎、 啊，如果計埋又會行山 啊，咁、啊、有宿舍啊、行山啊、出去做嘢嗰堆，咁如果係講有三十幾四十個噶咯， 哇！ 唔係，但係我哋因為定義係會真係純友誼傾心事嗰啲， 係啦，即係仲會 keep contact 嘅，係 啦，咁我就真係唔多嘅、 啊，我都唔係咁濫嘅，其實我都唔夠十個嘅應該。 OK， 即係因為會識落咁啊，好多女仔一定會即係女仔朋友，但係仲會 keep contact 嗰啲就真係唔係得翻好多嘅啫，即係有少少咁 兩三個咯，都係 聽住先，聽住先。 佢都唔信，你个样唔老实，唔可信咁样。但我哋点解会谂起呢个题目，就是、因为譬如喺女声合唱里边咁、多个女仔，咁大家嘅平日相处，即系除咗练歌之外，即系会即系攀谈啊，即系嗰啲咁样样噶。咁其实而家同你都第三代都玩咗一段时间， 都几年三年啦。 系咯，咁即系同里边嘅女声合唱嘅其他女仔嘅相处嘅状况，其实系点样样？ 啊，其實啊，好得意嘅，因為咧一開頭我參加呢個 group 嘅時候，我一個人都唔識嘅， 係、即係個 friend 真係冇入到啦，所以 喂呀， 咁入到第一日係點噶？ 因為我嗰陣好緊張嘅，咁咧一開波就大家自我介紹啦，咁我話大家好，我係 Ada 咁樣，我已經係震噶啦咁樣，因為我覺得哇，好似個個都好勁啊，然後。 个个有啲好似有啲感觉系好似捞咗好耐嗰啲， 一定系陈兴文啦。 系啊，捞咗咁多年。 我冇感觉。 但我想知嗰、那个、那个气氛系即系好荒谬咁坐喺一个唔知嘅会议室啦，定好似人哋玩 O cam 咁坐喺地下，定系点？ 或者 book 个 party room 啦。其实我哋就系坐喺个练习室嘅地下。 哦。 咁啊，纯粹唱歌之前咧，大家有个 warm up 下咁样，即系介绍下自己。咁即系嗰阵时我好惊嘅。咁但系原来咧，大家。練習啦，佢玩埋一堆嘅時候，大家其實都傻傻地嘅，即係呢班女仔又冇我想象咁恐怖嘅，係啊，因為我自己其實可能係男仔朋友多啲嘅，咁、 哦、 但係咧，自從認識咗佢哋之後，就多咗廿幾條女做咗我朋友咁樣啦。 咁你個喺你嘅經驗當中，你同女仔做朋友嗰種相處，同埋同男仔。你有冇话即嗰个分别？你觉得系点？ 啊，真 系 好唔同噶。 系、 女仔你要保留啲噶。 哦， 系啦，即系你男仔你点样打打闹闹，或者总之就系你讲嘢几 mean 都好啦，hurt 唔到佢嘅。 系。 咁但系女仔你就要要忍翻住口啦，即系唔可以 mean 得太尽头。 哦，即系连女仔同女仔相处都系咁样。 最女仔同女仔先先要咁样噶嘛？ 哦，系咪以前有啲不愉快经历啊？ 哦，咁又唔系嘅，唔好咁讲。 原来最唔老实系你， 系啊，你又要收埋咁样。 冇。 咁啊，同男仔嘅话，即系、你系咪嗰种就系、我做咗朋友先到咁上下，跟住就会变男朋友嘅嗰种状态嘅？定系你因为太容易捞熟咧，啲人好快就 friend 松晒，跟住就冇啦咁啊？ 我唔系噶，我系即系一开波，其实我都系熟咗先嘅，咁、但系我熟嘅速度可能快啲嘅， 两个钟咁样 系 熟咗个半钟， 四个钟就拍拖，四个钟可以拍拖啦， 唔系即系熟得快啫，咁我就唔系冇咁快拍拖嘅，系啦，咁但系我觉得同男仔系好容易倾到偈，同。捞得熟嘅， 你有冇发现同啲男仔你倾啲咩嚟噶？ 系咯， 即系咁快可以捞得熟嘅话， 倾啲咩？讲即系讲是非咯。 有咩事？我真系唔系好讲是非嘅。 即系可能行过条街，哇！嗰个人有啲肉酸咁、样，或者嗰个人喂好似米六咁样，有冇米六啊？个男仔咁样，即系会讨论呢啲咯。 有冇啲 topic 嘅，即系譬如动漫啊，或者即系嗰啲咧，有冇噶？ 动漫我少啲嘅，但我睇 NBA 嘅。 哦，差好远， 差好远，会睇波嘅女仔 睇 NBA 啫嘛。 咁差好远咯， 你都差好远。 我睇欧联噶嘛。 O K， 车路士赢波 系咪？ 你都知嘅，都知嘅，有睇开波嘅咁样， 系都有嘅。 咁我话中意边队同埋 我中意 Curry 啊，勇士啊。 OK， 系啊，铁粉嚟啊。 系咪黄色衫嗰个啊？ 有时黄色，有时蓝色嗰个。 蓝色咁啊。 Sorry， 卅号嘛系咪啊？系啊，我都知啊，我都中意 Curry 啊。 不过 Indian Curry 啊嘛。 Thanks。 咁你有冇打波噶？本身做运动？ 我细个系篮球队嚟噶，但系。我嗰啲學界比賽可能落咗場半分鐘咁樣啦，即係總共 係俾啲主力唞下咁啊嘛，所以 即係臨吹 BB 之前嗰半分鐘就攞落去跑咗圈，嗰啲就完咗啦。 但點解可以入到籃球隊呢？ 冇人咯。 咁你打咩位啊？嗰陣時 有分咁樣，以前啲女仔打籃球邊有分咩位噶？ 你可以就係後備啦咁樣。 就是分正选同后备咯， 都系成扎女仔， 拥埋 见到个波就冲过去，跟住就冲翻转头咁嘅啫嘛。 哦，几有趣喎！ 你细个几多活动嘅？ 好多噶。 有啲咩得意嘢啊？ 细个我除咗篮球，我都泳队嚟噶。但系我有落过场嘅。 落个水啊！你意思 系咁泳队落场就真系要游足嘅， 有游过嘅，我游过接力嘅，咁我好似记得我游第三棒嘅，跟住好似我嗰队就系因为我开始咧就变咗尾二啦咁样。 呢队游咩色嘅嗰阵时？ 我自由式咯，即系全部人都可以拣自己中意游噶嘅方式嘅，咁我觉得我好似自由式系最快咁样，跟住就。 就是啦，咁点知唔系咯，唔系最快咯， 跌到落尾二咯，冇练过咩之前？ 我有噶，咁努力噶。 点会唔知道自己系咪最快咁识咧？ 咁可能我觉得自己好劲噶嘛。出面啲人渣，出面即系我以为系咁噶嘛，咁点知道原来唔系我。 佢以为自己游得好快噶啦， 我以为自己好劲噶， 下下都刷新个人纪录噶啦咁。 系啊， 不过个人纪录同出面仲差一段距离咁。 冇谂过系咁噶嘛。 我觉得呢个世界好大啊。 系啊， 佢觉得个泳池都好大添啊，游极都未游完。 系咯，明明五十米啫嘛。 女神大揭秘。 想你分享一个你自己嘅秘密俾我哋听嘅、你会搞一个点样样嘅范畴嘅同我哋 share 咧？ 哇，好秘密噶！ 好啊，你 系啦，咁就系咧，话说我因为我咧细细个，其实我系翻学嘅时候着41号鞋嘅， 咁大？ 咁系咯，女仔嚟讲系好大噶嘛，咁就好肉酸啦，我觉得。咁跟住咧，嗰阵时要买嗰啲鞋就系要男女装都有同一款嘅，咁我先可以买到个 size 啦。咁但系我大个之后，我觉得好肉酸喎、哦。咁所以我由好多年前，我就开始转着39号鞋。 吓、啊，即系逼细佢， 逼 到细佢，逼到咧，我而家觉得39号鞋几舒服嘅。 哦，得噶，原来 即系 feel 到佢长期都顶住嘅。但系咁，我又唔想俾人知道我41号脚、哦。咁所以我就逼落去一对39号鞋咁样咯。咁我长时间咧，即系好似即系譬如平时 扎脚咁样， 入嗰啲排练室啊 ，studio 咧要除鞋噶嘛。咁我嗰只袜成日都穿窿嘅， 因为顶住系咁磨。 因为成日都因为长期顶住只鞋嘅，咁所以成日都穿窿嘅。咁有一次我监仔问我：，诶、哎，点解你对对袜都穿窿嘅？我出门口嘅时候冇穿窿噶。咁我都唔想噶，咁但系冇办法噶。 你有冇谂过放弃咧？其实都咁，真系好攰咯，只脚。 我运动鞋系大翻啲嘅，咁但系女仔鞋想买靓啲系要细只嘅，即系大只冇 size 嘅。 去外国买咯 ，Kerry 嗰啲咯 ，Kerry 嗰只波鞋咯。 我冇咁高嘛，即系我唔系外国嗰啲身形啊嘛。 所以你今日而家着紧呢对都系 39，系啦。 哦， 即系而家系顶住咗嘅， 系因为个脚趾顶住， 穿咗未啊？ 即系而家系咯，而家对袜系 差唔多啦，系有少少抹裂啦，开始。 咁你啲袜咪换得好快咯？ 系啊， 哦，即用即弃喎， 一买买一打唔买 嘅。咁诶，譬如头先个脚啦，咁譬如衣着上面咁样样咧，有冇自己一啲特别嘅要求？ 吓，冇啊，其实即系因为咧，咁即系我都咁上下大只啦，咁我都唔可以有啲咩要求啊，其实。即我都好想嗰啲着下啲露脐装咁样嘅，都冇啊，冇要求啊，即系而家遮得住就得噶啦。咁 着啲松身嗰啲啦，开始 松身嗰啲咯。 但系有冇话今次嚟紧开 show 之前有个目标要、要去咗几多？ 系啦，因为我哋个 show 咧，其实系本来上年已经搞咗噶啦嘛。 系。 咁所以即一开始知道有人来人往呢个 program 时候，我已经应承咗阿辉阳，我会减20磅俾你睇嘅咁样。咁但系 which 我上年系成功咗嘅，咁但系佢 封未 封我， 哇！飞扬我达到标啊！上年， 我真系上年，哇！上年嘅排舞啊，嗰啲就哇 ，Ada 你瘦咗好多，我系啊，我好成功，我好努力噶，咁样 系用咩方法啊？ 我嗰阵时系三餐里面有两餐咧都系饮代餐， 哦， 跟住剩翻嗰一餐咧都食好少嘅， 嗯， 即系可能都冇乜食饭嗰啲咧，咁样咯。咁跟住去 postpone 之后，咁 系咪好灰啊？ 咁点啊？咁仲食唔食嘢啊？ 同埋最惨，你唔知几时再开翻个 show， 我又唔知几时开翻。 我 keep 住代餐咧。 咁我已经冇食好耐啦。咁不如食住先啦。咁佢知道嘅时候，我再减啦。咁点知我知道开红馆嘅时候，已经系即系两个月前嘅事啦，已经系个零月前啦。其实咁样，跟住就死啦！ 你同飞人讲红馆个场好大咧，距离够远睇落去唔觉嘅。 啊，有人系咁讲过噶，佢话：哇 ，Ada 一定睇到你啊！咁 哇，啲女仔咁 mean 嘅嗰嘢， 真系熟咗啊，所以好 mean 啊，讲嘢。 系啊， 咁点算啊？咁你今次红馆咧？ 今次我都其实好落力去减，其实好多人都系咁嘅，即系好好，即系因为除咗。望落去要好睇啲之外，个体能都好紧要嘅、即系因为佢我哋未试过红馆啦，又未试过咁大嘅场地，要 run 咗个 show 应该都几需要体力嘅，咁所以就大家都好落力去 減同埋做運動，跟住但係減得嚟又唔可以唔係點食嘅，但係又要做好多運動，咁所以先 balance 到個體能咯。 咁你今次點樣咧？今次係咪又係代餐？ 今次我有代餐嘅，有嘅。有的，我其实我都是代一至两餐咁样咯。 嗯。 咁但系我 so far 其实我呢个月都差唔多轻咗十磅噶啦。咁但系距离嗰二十磅咧，系都仲有少少距离嘅。 惊唔惊啊？ 好惊！ 心理龙爪手。 跟住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咧，同 Ada 玩嘅。 哦，好啊。 哦，這个心理测验咁啱又同嘢食有关噶， 唔系啩？ 系啦，四个食拉面嘅习惯，去睇下你嘅隐藏性格嘅。当你食拉面嘅时候，以下四样嘢，你最想追加嘅系边一样呢？ 你中唔中意食拉面嘅？ 诶，我中意噶， 嗯， 中意噶，我会饮埋汤嘅。 系啊， 系啊，系啊，系一种尊重嚟嘅呢个。好啦，嗱，四样嘢咯，食拉面会追加啲咩 ？A 咧就系嗰啲饺子， 嗯 ，B 咧就系炒饭， 嗯 ，C 就系甜品，同埋 D 咧系啤酒。 我会揀炒饭， 我都系揀炒饭， 炒饭两个都仲食得落， 但系咧拉面之后，嗱，其实我有一拣咧，我唔会揀炒饭，会揀白饭嘅，系啊，捞落个汤嗰度食啊，系啊， 好，我俾你白饭，即系你都系拣， 我揀饭，因为第二个饺子咯， 系 你白饭，系啊，白饭。虽然我好中意饮啤酒，但系白饭捞落嗰碗汤嗰度咧，最尾个精华咧， 食完个面就要摆啲饭落去捞。 系啊， 哦， 我之前咪话过食杯面都系咁做嘅，你今晚翻去试下。 你啲傻， 你啲傻，水佢唔到添。 咁大镬？ 你今晚我仲要翻去食代餐啊？ 咪咯， 我段时间咪就系喺便利店夜晚食宵夜，就系买个杯面。咁便利店就有饭团噶嘛。 我怼埋个饭团咯， 系啦，试下先，完咗 show 咯， 做咗成个月，差唔多一个月咯， 好远啊，嗰个可以食嘢嘅距离。 所以你两个都系拣 B， 即系饭啦， 系即系饭， 我就拣饺子，我唔想破坏咗嗰个拉面，我宁愿加。 唔系你拉面完咗之后， 系啊，完咗， 系啊，唔系一路食一路加嘛， 我会再加多个拉面咯，宁愿。 哦， 即系我宁愿加多个拉面落去，都唔加饭。 饭同拉面两样嘢嚟 嘅，唔 同噶， 所以我会拣，冇得拣拉面，我拣饺子。咁但系究竟呢四样嘢代表啲咩咧？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就会揭晓噶啦。 如果天都逼我争气，离去大概不会死。我退出，但求大家欢喜，无谓到最后不生不死。 没有空，还有气，让我。 听过陈飞扬女声合唱嘅《争气》， 家有爱宠粪犬学堂。 点解啲狗狗成日向住道门系咁吠嘅咧？ 因为佢哋有个错觉咧，认为佢哋系用吠叫驱赶咗出边嘅人走。 想知道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出道15年，创作多首经典歌曲，《生物鼓掌》。由同班同学到组成乐队，以及网络加卡里。 香港の皆さん、どうも、私たち。い きものかいです。さよならは 悲しいこと。星期日下到4至5，天空海阔白元号，三人组合生物鼓掌人气歌曲集。 东沿岸地区在下午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4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北部湾。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同骤雨，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海域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个封路啦，咁就系因为有汽车着火，现时咧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影响到一带车多，而家龙尾啦排到过去古洞路。咁就系因为有汽车着火，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对开部分行车线啦，而家系需要封闭，一带车多，龙尾排到古洞路。驾驶人士请你尽量考虑咧改用其他嘅道路。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过去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近和富中心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接近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区方面，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落大角咀的支路是挤塞，车龙排到接近御晴轩。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仍然都是有车龙，龙尾排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城汇算处。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大埔道去旺角近石硖尾街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离郑屋村。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得嚟又环保。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原来打疫苗之前有一啲嘢需要注意噶， 所以我哋一定要讲俾大家知。 以下人士在接种 BioNTech 疫苗伏必泰之前都应该先咨询医生，包括曾经在接种伏必泰或任何其他疫苗之后出现严重过敏反应或者呼吸问题，或者曾经在任何注射后晕倒的人士。 仲有啊，怀孕期或者哺乳期的女性和16岁以下人士都要留意啊。 其他要留意的情况可以上卫生署网页 www.coronavirus.gov.hk 了解更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你会拣一首咩歌送俾波城呢？ 嗱，冇其他意思嘅，咁我都系送翻首辉阳嘅歌啦，叫做《垃圾》。咁就系咧，啊，我自己好中意呢首歌噶，所以我将佢送俾你啦，咁样。我系 Ada 李志君，系陈辉阳女声合唱嘅成员之一。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后援会的嘉宾继续有 Ada 李志君嘅，系啊，咁我哋玩紧呢一个心理测验啊，重复一次个题目就系食紧拉面嘅时候，你想追加嘅嘢系啲咩咧 ？A 就是饺子 ，B 就系饭 ，C 就系甜品 ，D 就系啤酒。你两个都系拣饭，我就拣饺子啦。 嗯， 系啦，咁啊呢几样嘢系代表啲咩咧？咁啊睇下准唔准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C 甜品嘅朋友，代表你嘅性格系开朗型嘅。可以令到周围的气氛变得非常之好，而在异性眼中呢，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好想好好地保护你，而另一方面你的细心亦都是恋爱当中最大的武器。揀出啲啤酒，代表你和其他人都认同你是一个性格潇洒撇脱型的人，处理人际关系都是那些去者不追来者不拒，而你在异性眼中的第一印象是容易相处和很轻松就可以什么都谈到。恋爱当中你又不会随意束缚对方的行为，在一些人心目中是理想的情人。那今天好像波胜咁揀了 A 饺子，又或者好像 Ada 和阿一咁揀了 B 饭，又反映紧啲咩呢？ 心理龙爪手。 A 呢，如果揀饺子好像我咁呢，就话性格乐观开朗，不太在乎细节，系啦，社交能力高 ，skip 得噶啦， 好似太阳一般嘅存在，死都要 keep 住讲。好啦，大家冇兴趣听啦，我哋直接睇下你哋拣嗰个饭啦。至于拣 B 饭咧，话你系一个经常保持冷静嘅人，做事不会急躁，而拍拖嘅时候俾人一种不可思议嘅安全感，而甚至乎喺异性眼中咧，你俾人嘅第一印象系想俾呢个人听我讲嘢。即是你很放心啊，俾人觉得，同埋有一种好即可能好强嘅沟通能力啦，咁样令到对方不知不觉就会将自己啲嘢讲咗俾你听啦。咁 哇，几好啊，几准啊， 啲好嘢啫， 系啊，几准啊， 正喎，好啊，咁就关自己事啦。咁 嘅你话冷静，我觉得我系嘅， 嗯， 即系因为本身我做牙科嘅， 哦， 即系我系牙科姑娘嚟嘅，咁我试过一次咧，因为我要睇住啲新入行嘅妹妹啦，咁啊佢烧着咗个台。即係有陣時， 跟住你就好冷靜咁企隔嚟睇啦。 唔係，我有幫佢撲熄咗個 火。哦， 好冷靜。 咁就係，即係個妹妹呢個時候咧，就係，哎呀，點算啊？點算啊？好驚啊！咁啊，咁但係你有個病人喺度噶嘛？ 係。 咁你就唔可以咁 慌 咁驚慌啦。咁所以我係完全冇嗌嘅情況底下，我撲熄咗個火嘅。 那個火是在即是怎樣可以燒著到， 因為 在妹妹身上， 在她的口裡面著了火 即是我們那些放 instrument 那些工具的兜上面有一張紙的，就是可能是會吸到口水或者血的那些紙，因為有陣時候他們做假牙那些要玩蠟嘛，那就要開火了，那知不知道妹妹對著張紙噴那個火槍跟住一夜就着啦，咁样成张纸烧咗咁样。 哦， 咁聪明嘅个妹妹。 有阵时真系好多好聪明嘅人噶。 你觉得女声合唱团入边最聪明嗰个系边个咧？ 你咁样问，梗系我啦。 佢真系聪明啊！呢下。 唔系点答你、啊？ 哎、人听到点算啊？ 系啊，真系啊！ 咁咧，你话冷静就啱啱嗰个位可以体现得到啦。咁、 啊， 但系平时拍拖系咪都系冷静定系？ 我觉得拍拖嘅话，我就唔系太过冷静嘅，即系我都系嗰啲好躁狂嗰啲嚟嘅。 OK， 咁但系。咁躁狂完之后都会有唔躁狂嘅一面，咁所以就冇事嘅，通常都。 但隔几耐先？即系你躁狂完。 好快，好快，好快嘅，好快嘅。 躁咗两年 嘅。俾碗饭我食都 OK。 咁拍拖嘅时候有啲乜嘢嘢你发现系会令到自己躁狂 嘅？我好唔中意喺条街度等人嘅，即系我唔中意百无聊赖喺条街度唔知道做紧乜咁样嘅，即系有啲女仔咪中意我哋行下街啦咁样。咁我就觉得，如果我除非我嗰日有嘢要买啦，如果冇嘢买嘅话，咁我行嚟做咩啫？ 哦，即唔系喺街度等个男仔到，而系两个人喺街度揈。 两样都有啦，两样都有，但我都唔中意喺街揈嘅。 哦， 即系如果譬如我嗰日我有目标，我要去嗰间铺头买嘢，咁我就会约咗去嗰间铺头买完嘢，咁就走啦。咁如果你叫我喺条街度，你睇下个样，再睇下个样，咁我又我就会 好无谓啦，就觉得。 咁如果系嗱，有两款啊，第一款系，例如我想买张 sofa 咁样啦，但我未知边度啱嘅，咁搵你出嚟可能行足一日都买唔啱，但你好有目标咁，大家一齐睇 sofa 啊，咁好啲嘅。 O、okay, K， 即系因为有目标嘛。 系啦，系啦。 O、okay, K，O、okay, K， 再调翻转第二个系，真系冇嘢做啦，礼拜六日夜晚食完饭，不如出去。散步，即系海边散步。 啊，海边散步又觉得可以呼吸下，我都 OK 嘅。 哦，即系纯粹闹市入边行，唔知道做乜嘢咁。 系喺个商场度喺度行嚟行去，其实系真系唔知道做咩嘅。嗰、哦、啲我就敏感啦。 如果好有目标系要翻屋企嘅，但今日唔想坐车，然后喺尖沙咀行翻去观塘咁先制。 尖沙咀点行去观塘啊？ 得，沿住弥敦道再转合太子道，跟住就龙翔道屈翻去嘛。 哦， 咁样行冇、 okay. 原因嘅，斋行嘅啫。 但系个目标就系翻屋企啦， 就系翻屋企啦。 O、okay, K， 但系如果譬如可能两个人食完饭啦，倾下偈啦，咁可以慢慢行嗰啲咧，我真系试过元朗行翻天水围嘅。 系咯，咁样 O K 嘅。即系我个 O K 嘅。 哦 ，O K 嘅。 即系个目标知自己做紧啲乜嘢嘅。 咁但系嗰啲揈嗰啲，我真系唔中意嘅咁。 咁你拍拖会做啲咩咧？就系好有目的性咁样，我去行街咁一种啦。咁、仲会有啲咩活动同你一半做？ 我其实我中意 outdoor 嘅。即系譬如夏天应该要去沙滩，又或者秋天我哋应该去行山，又或者去下 camping 咁样，咁我就会即系我觉得一个人系会舒服啲嘅。 仲有啲乜嘢可能另一半做系会激嬲到你嘅咧？即系你啱啱讲嗰种等啊，或者百无聊赖啦。 即系我好唔中意人哋坐我底啦。咁但系即系其实咧，即系我人哋都唔中意我坐佢底啦。咁但系。我 feel 到你有少少嘈，我就嘈噶啦，即系我唔， 我要快过你。 系啦，即系我 feel 吓、啊，你做咩敏感啫？你明唔明啊？咁你敏感啊？咁我就敏感噶啦，即系我唔会系吓、啊，你做咩事啊？你冇事啊嘛？即系唔系嘅呢样嘢。 你咩星座啊？ 天蝎。 哦，我次次都系咁问下咋， 系啊， 我即系冇研究嘅， 唔 关事 嘅，呆笨嘅啫，扮到好似有研究咁样。 咁你都会氹男朋友噶，即系都有氹男朋友嘅 moment 嘅。 会嘅，会嘅。 系。 咁但系通常我都会。吻咗先咯，即系如果你无理拉奸，我又唔知道你做乜，然后你突然之间有少少好似心情烦躁咁样啦，咁即系我试过，即系之前有个男朋友就系唔中意条街好热，即系个天气好热，好多人，咁佢唔中意咁样，咁佢就吻啦，咁样，咁我就吻啦，咁多鬼事咩？条街热啫嘛，咁。咁我咪吻咯，咁你唔好吻我先啦，咁 几好趣啊！ 麻烦你将啱啱嗰句说话讲晒俾所有你见过嘅女人讲一次，条街热系唔关我事嘅 ，OK？ 系调翻转噶， 系啊，通常都啲女仔嬲噶嘛，你试下， 因为我唔怕热嘅， 你试下下次翻去练歌啊，问有边个为咗条街热而吻过啊？佢全世界举手嚟讲， 肯定会 啊，佢即刻话不如转唱大热啦。 女性合唱咪 啊，好热啊，或者夏日热辣辣 热辣辣。 女神实验 呢个情景题就系、是，假如啊，你而家有20万，你会点样想用佢呢？ 其实20万真系唔知道有咩用、啊。 其实20万都唔系好多、 啊。系啦，我就拣呢个金额，就是佢未去到你，即、就、系、 是。你系咪呢排中奖嗰啲有啲咁嘅念头出咗嚟啊？ 唔系，近排咧，我老豆叫我抽 iBond， 咁跟住之后，但系佢抽其实冇咁多嘅。咁我就谂个金额，即系20万，你又未去到，即系摆喺度可以 買到樓又未去到。 咁細伯豪幾多錢喺手啊？ 佢用五位數字啫，佢係好保守嘅投資。 唔係即係成個資產咯，意思。 咁我唔知啊。係啦，如果係擺喺你身上，你有咁嘅價錢， 你有咩用咩價錢？你有咁嘅金額啊？你有咁嘅價錢？ 咁嘅價錢？ 你想講中文㗎你？ 你有咁嘅金額？你会做啲咩？ 我其实我突然之间问我咧廿万，我真系觉得系咯呢个尴尬嘅金额咧， 系啊， 就 不如储咗佢算啦。 啊，唔系噶， 哇， 咁不如 食咗食拉面食饭， 不如拎佢减肥啊！即系其实都咁辛苦啦，即系我又一边又可以攞啲钱嚟食嘢，咁一边又俾够钱，唔系有啲。 咩燒脂啊？ 燒脂啊！即系瞓喺度懶人咁，三十分鐘去瘦，唔知啊，未試過冇錢啊嘛。 佢而家諗住有錢試下嗰啲咁樣。 廿萬咪可以試咯。即系啲人話嗰啲俾人呃噶嘛。 咁你平時使錢嘅地方係去咗邊度啊？有冇啊？ 其實我食嘢多嘅。 嗯。 即係睇得出係嘛？ 我冇咁講，我冇咁講。 岌曬頭啊嘛。 係咯，四眼仔你岌曬頭啊你。 係啊。 係我，因為我唔係嗰啲追名牌，或者又唔係嗰啲中意買衫，我唔中意行街嗰啲嚟嘅。咁、所以食嘢咯。 但係係食甜鹹，有冇話邊個多啲？ 我麻麻地甜品嘅。 啊，咁已經爭好遠㗎啦。 係啊，好好㗎啦。 因為甜同鹹都中意食啊嘛。 我係啊。 咁系边啲啊？即系打边炉嗰啲定系？ 哇，打边炉好啊！不如今晚打边炉咯。 中意食大餐嘅啫，即系譬如放题咁，我 OK 噶。 哎呀，哇！ 即系嗰啲任食 烤肉啊， 中意啊。 哦， 好饿添，食咗饭未啊？你今晚？ 我未啊，翻去饮代餐。 好惨啊！ 我想知系咩味噶？ 啊，有好多味噶，最近有朱古力同埋有薄荷朱古力。 但唔系啊，食正餐嘅时候食甜嘢系有一种好古怪嘅感觉。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你都要食。 但系冇嗰啲烧味饭味啊！ 唔好讲烧味饭， 沙爹牛肉味啊！ 好想食啊！好耐冇掂过啦。 咁佢 texture 系 其实可以当佢系嘢饮咁样饮嘅， 嗯， 即系总之嘢饮啦咁样。咁但系有阵时我会加只蛋就煎。就當佢 pancake， 哦， 即係佢嗰啲 protein 嘅粉，又加隻蛋落去，原來可以煎到塊 pancake 出嚟喎，咁樣 飽肚好多啊嘛，即刻覺得 係不過咁好似食緊嘢啊嘛， 實在啲，實在啲， 有冇落糖漿？ 冇啊， 落得啦，哎呀， 偷偷地咯。 咁如果六月尾嘅完咗 show 之後，你最想第一件事你會食嘅，你估咧係咩啦？ 哦，嗰日我想食片皮鸭啊！ 唔怪之怪你唔好讲烧味啦，食嗰啲。 我好想食烧鸭今日。 黐线，片皮鸭系十大喜欢食嘅食物啊！ 都唔知睇咗咩片，跟住喺度讲紧点样切烧鸭，跟住好想食烧鸭。 我都想。 再加个酸梅酱系嘛？ 系系系。 再讲多啲道佢系咁。 有啲辛苦啦。 恭喜诗人。 最后呢有一份礼物呢送给 Ada 的， 啊， 你开了一个题目了，你可以重复一次你开的题目。 我的题目就是 fitness，啊，因为减肥嘛， 嗯， 还有人在野，啊，即是做一些比较 outdoor 的东 西。我人在野我第一下是想起那些要买些虫给你啊， 不是 过滤水啊。 即系有啲捉蝙蝠啊， 系啊，有日无啦啦， 哎呀，早知唔开呢个 topic 啦。 因为你走 fitness 就好正常，人在野系有一种你要喺野外求生嘅感觉啊嘛。 OK 嘅野外求生，但系唔使虫噶啦。 但系因为你自己，我记近排你有段片就自己一个人去 camping， 系啊系啊系啊， 咁无端端自己一个人走 去。啊，其实我想咗好耐噶啦，即系我一直都中意 camping 嘅，咁但系咧我又未试一个人，咁但系我真系 camping 嘅时候，之前咧同朋友去嘅时候见过有人自己一个人，咁我就心谂，哇，嗰人系咪三餐都食公仔面嘅咧？咁样，即系佢个袋就唔使带咁多嘢嘅，但系三个公仔面应该就够佢一日噶啦，咁样。咁但系，咁我想试下啦，咁样，咁跟住我就真系有一日得闲。由听日放假，诶，不如去咯，咁样，跟住就直接去咗啦。 咁你嗰三餐系 代餐？ 我食咗两餐啫，夜晚同埋 早餐，我食咗，我煮咗个类似部队锅咁嘅嘢。 哦， 黐线 ，camping 仲食代餐， 好激动啊！ 大佬啊，我身水身汗， 已经又冇凉冲啦，又要瞓泥地啦，隔篱有只牛有只猪咁样啦，跟住我仲饮代餐， 有你自己拣嘅。咁跟住咁，你自己一个人嗰次体验如何咧？即系你自己孭晒啲嘢去啊，自己 set 嘢啊，咁样。 我觉得好玩、啊，我会我谂我会上去到。我最紧要就系我嗰日咧，其实我出发之前咧，其实女司机一个肚就系千祈唔好有野猪。 嗯。 点知真系有、啊。跟住我本来我喺我自己个帐篷里面啦，咁跟住隔篱有啲系大学生咧，好开心咩？咁啊！野猪入咗嚟啊！咁我唔系啩咁样啦，跟住行出咁大只，我见到起码三四只。跟住隔篱嗰阵时有个叔叔咧就教我，就话：你将你啲食物，无论生定熟定系食咗定食完噶啦，咁你都挂喺个树上面咧，咁啊得噶啦咁样。 今日你开咗呢一个题目啊，咁我哋送啲咩咧？ 系好紧张。 你先啦， 我呢个好简单直接嘅。 睇嚟你都唔会送虫嘅。 唔会嘅。 喺个袋度拎出嚟唔会系虫嘅。 因为我见你好似话 滤水器啊，买咗 去户外好需要啊，话呢个防晒、 哦， 我见到话需要，同埋呢啲消耗品， 哦、 消耗品咁啊，真系最简单直接啦。你用完就需要嘛，系啦，要用得着我又费事攞翻去用唔到，咁所以咧就呢个防晒、 哦，多谢， 系啦，可以 keep 住用、 哎、，OK、哦。 好啦，到我啦， 好啦，睇下你嘅诚意。 我呢排作为啊腰包推广大使， 送个腰包俾你， 送个腰包俾你，我系咁。行山嘅时候系咁同啲 friend 讲，喂，买个 U 包啊，争好远噶，尤其是夏天嘅时候咧，你掖住个背脊好唔舒服噶。 但我想问呢个款系咪你孭开嗰啲？ 哦，唔系啊， 哦，咁 系，因为呢个细细地， 系、哦、啊，粉红色啊， 因为佢得翻粉红色。 我仲想讲麻麻地粉红色嘅啫，咁 因为佢得翻粉红色冇计，系啊，唔系我系啊，系啊 U 包推广大使啊， 系 佢有咩好处咧？ 你唔會揞住個背脊咯，做運動嘅時候，因為尤其是夏天咧，背脊係如果你再孭住個背囊咧，會濕曬，會好唔舒服噶嘛。就好似你對襪咁樣會揞住，好唔舒服。咁、所以就掛腰包就舒服啲咯，係啊。所以我而家行山全部都係孭腰包嘅，係、啊，推廣腰包，腰包文化。 好， 所以就買咗腰包啦。 啊，幾實用啊！ 係啊，同埋你如果夜晚出去跑步，呢啲係輕便啲，就咁擺部電話鎖匙就可以行得啊嘛。 嗯。 是如果露营的话，你可以摆啲嘢食喺嗰度摄住，然后揽住瞓，系啊，揽住瞓。如果 野 猪 咪冲埋嚟我肚度， 即系啲生肉喺个包里面，即好似啲阿婆会摄啲金啊、现金喺条底裤入， 行嗰隔篱个营度，请你食啲嘢，打个腰包有嚿猪肉咁样，啊 share 啦咁， 咪咁可以啲嘢可以保护得好啲啊嘛， 有咩事走啊嘛，系咪 ？OK， 好啦，咁两份礼物送咩？你会拣边份型咧？ 我啊，我从一而终，我拣腰包。 哦，拣腰包啊？ 点解嘅？ 吓，因为我冇咯。 哦， 同埋，因为我早几日去跑步咧，跟住咧，咁我只手咧，因为我又想揸住电话啦，咁我戴住个 earphone 啦，咁跟住我跑嘅时候咧，我又一只手要揸水，一只手揸电话。咁其实我嗰阵时幻想咗好多次，如果我扑亲咁点算嘅？ 哦，系咪即刻觉得有个腰包好啲咧？ 我跟住我嗰时候见到隔篱阿个我婶婶跑步嘅时候咧，即系有个腰包仔咁样， 系嗰啲都包几百万喺嗰度嘅， 佢走紧佬啊，其实 婶婶嗰啲嘅咋，啲哥仔系冇嘅， 阿婆走得快， 阿婆嗰啲全部摆几百万喺腰包， 一定有古怪，所以就想试下 个防晒都好嘅，防晒都好嘅，咁我知未用完嘛， 系 你有冇兴趣参加呢个腰包文化推广大使 腰包协会嘅朋友？ 有咩使命 啊？你系咪会员啊？ 推广出去将呢个腰包文化。 你识新朋友翻嚟问你女先生，你系咪会员啊？我推介腰包俾你，成班28个带住腰包上台，可以袋住嗰啲米啊嗰啲咁。 啲米我未试过。 啱喎，啲 earmon 咧咪要塞嚿嘢喺背脊，一人一个腰包啱啱好啦。 功臣非常推荐啊！好啦，咁啊，但系再次多谢 Ada 今日上嚟啦，亦都预祝之后 good show 嘅 ，good show 啊，要多谢你啊， 你加油啊， 减肥啊， 减肥啊，加油啊， 烧尾饭啦， 减肥鸭啊， 好啦，今日多谢你 ，thank you，thank you。 笑声若。 虽将这钢琴都敲遍，最后一刻仍然还属于我。最后的歌，我想听到什么？最后想听听你说，愿我未来如何语调熟练，仍然像最初。最后一刻，提琴和声一个。最后的歌，问可珍惜什么？最后想讲。 小唱入嚟，你以为有女人啊？ 系啊， 一个陈慧琳成女声合唱有呢首《最后的歌》。哦，听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是属于来自印尼的输入个案，并乘搭同一航班。政府话，由于有三名确诊人士乘搭国泰航空 CX798 航班抵港，当局即日起禁止有关的航班从印尼雅加达抵港，直至今个月25号。卫生防护中心话，三人都是外佣，其中两人是同行人士，同样验出 L452R 变异病毒株。另外，本港新增少过五宗初步确诊个案。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话，叫嚣结束一党专政的人是在度毁坏一国两制制度根基，是香港繁荣稳定的真正大敌。支联会秘书蔡耀昌表示，支联会要按骆惠宁的言论和目前严峻的政治形势全面讨论和评估情况。支联会五大纲领包括结束一党专政。蔡耀昌话难以评估骆惠宁言论的含义，又话支联会作为合法注册组织，已经在香港运作超过30年，一直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的原则运作，而且支联会的工作公开，香港市民有目共睹。正是英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据报会在今日的会议上公布一项新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回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同时会推动七国集团领导人针对中国强迫劳动采取实际行动，将会对北京的批评纳入会后公布。美联社引述华府官员话，总统拜登希望七国集团领导人统一声音，反对针对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强迫劳动。官员认为现在是采取具体行动公开反对中国强迫劳动的机会，认为强迫劳动是侮辱人类尊严。虽然会后公布预料不会立即惩罚北京，此举旨在传递七国集团认为对待捍卫人权并会共同努力消除强迫劳动的讯息。报道说，部分欧洲盟友不愿意与中国如此分裂，不清楚各方会不会将谴责北京的措辞写入联合公报。英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恶化，昨日公布新增8125宗确诊个案，是2月26号以来最多，单日新增17名患者死亡。英格兰地区原定在今个月21号解除余下的防疫限制，但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鉴于越来越多人担心新增病例迅速增加，同埋传播力更强的变种病毒出现，当局考虑押后4个星期先至放宽措施。

你而家出嚟唱，啲人都依然会尖叫咧。 系啊， 你知个嗰时冇人尖叫噶，出嚟唱。 逢星期一晚上10点到12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名人启示录》。 小姨， 系小姐，呢个系我哋嘅 menu， 睇睇你要啲咩啊？ 哇，咁贵嘅。我要两份 H 一份 O， 化合物嚟嘅一隻杯得噶啦。 你真系要水系嘛？ Yes， this is H2O。 化学元素听落好似一大串密码， 元素有成百几个，有咩用噶 ？Sam 上创实验室为你解码。 今集讲化学元素 A、B、C。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周家俊、 杜婷主持。 Sam 上创实验室。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记住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不如调翻转啦， 调转咩？ 你问我啊，开始 问你咩？ 好，欢迎嚟到、 哦， 我是你的腰包会，作为一个腰包文化推广大使啊，我今日都系咩腰包，做本身系斜咩袋，夹硬将佢变腰包， 佢真系好中意咩啊！唉，好似习惯咗啊，其实 系啊， 其实好适合做某啲角色。 我已经唔可以喺背脊有 书包喺度， 系尽量系啊， 出汗啦！如果唔系呢啲咁嘅天气， 腰包推广大事， 好啊！最后 Ada 拣咗你，佢可能真系会翻红女星合唱嗰个 propose， 首席腰包推广大使，佢系第二位。OK， 会员人数有两个，而家 跟住第二个， 大家可以加入我是你的腰包会。好，报一报时间啦 ，sorry。 你的腰包， 好时间， 好时间，而家时间下昼嘅3点40分，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啦。 好，睇下今个礼拜推介啲咩啊？ 笨毒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集笨毒兵团推介你成为一个更加好嘅男人，而呢一个先决条件，又或者系最重要嘅元素系咩？就系、是、要面对自己，承认自己啦。话说我寻日发现我自己去到人生嘅高峰啊，系磅数嘅高峰，一上磅185磅，同我嘅身高咧系1:1嘅比例。我从来未试过去到咁高嘅，其实185咧已经挨近200噶啦，嗰、那个磅数即系差10多磅咧。我谂其实今年年尾如果我 keep 住咁样落去嘅话，要去到200磅真系不是梦。其实嗰一下系有少少惊嘅，冇谂过自己差咁多。虽然对上一次磅已经系应该4年几5年前啦，同而家应该差嗰时75kg。85磅到啦，即系差咗成30几磅。咁呢啲嘢累积嘅，随住时间多，咁佢又重咗系好正常。但系啊，话要做一个更好嘅男人 ，be a better person 咧，其实真系唔应该避，唔应该惊面对自己嘅数字。所以其实第一步咧，应该你要鼓起勇气去检查你嘅身体，而检查完啦，出现咗啲数字之后，你系应该要谂方法去应对。所以今集笨毒兵团推介你。成为更好嘅人嘅第一步，企上个榜度啊，望住个数字啊，你就知应该点做噶啦。今集笨毒兵团报告完毕。 轮流转，几多重转 ？Ada， 我都要食代餐啊！ 我识咗邱国成几多年？我哋一 哇好耐啦， 2013年啊， 13年入嚟，你当我入咗嚟1年到啊，14年到啊， 2013年，我哋识咗差唔多就系10年啦。从来我都系领先佢嘅喺体重嗰方面， 哇，遥遥领先啊，高峰去到196。 挨近嗰时好惊，话会唔会变200磅嘅肥仔咧？ 系啦，从来我都系领先，直至到今日我先知道，原来邱国成已经 啊，哎啊，好难接受， 后来居上，正所谓青出于蓝胜于蓝。 喂，原来你咁样讲呢个说法咧，系好难接受噶。 系啊， 即系如果嗱，我话我185磅， 好似冇乜嘢啊， 重咯， 系咯，重咯。 跟住你有啲 friend 对比下，都正常。但系原来对比嗰个人系阿一，而我识咗咁多年，佢系重过我。而家我重翻过，原来好难接受。 我而家系 咁样听你讲。 我上上个星期三咧，系咪上个星期三？再上上个星期三就系187、188嘅。佢用咗一个礼拜就而家喺度，系就有一晚去到190添，我思仪系缩变啫，其实两磅嘅缩变啦。 系 咁跟住之后，但系咁啱咧，今个礼拜咧即系有做一啲即系叫做控制饮食嘅行为啦。咁所以咧而家咧就跌咗去181左右嘅，都停咗喺181，我谂两三日啦都。 我多你4磅，施主。 唔系咁，当然你高过我嘅。你米八嘛，系咪？ 嗰个除拖鞋磅啦、啊，可能唔会。 诶、欸，我正想讲磅重呢样嘢， 总之我除拖鞋磅啦、 啊。你着拖鞋磅啊？ 我又着嗰只胶拖鞋啊。 哦， 系啊，即系谂系咁依做嘅参考啊嘛。 咁嗰对拖鞋都唔系有4磅嘅，好侮辱啊！嗰件事， 我谂住参考下，冇谂住即系要同人比嘛。而家就知道原来多一磅就一磅， 矮过黄天仪啊咁样。佢应该冇听嘅， 佢冇听俾弹啦，有咁好听俾我。 原来肥过阿一噶咁样， 啊，好难接受啊呢一、這个。 嗱，磅重咧系个心理。嗱，首先我觉得咧系建议大家，如果你好耐冇磅咧，系要去做一下呢啲嘅 check 嘅，即系 body check 后话啦，因为已经系另外一个层次嘅嘢啦。但系你要定期睇下自己嘅体重，因为我系特登摆咗个磅咧喺自己间房嘅门后边嘅。系啦，我停咗，我谂我平时我谂我每个零月会大概即系磅一磅嘅， 磅一磅喎。 系啦，咁我就系正就系早两个礼拜就系一上，哇，180、190，有啲离谱喎，肥仔。咁跟住之后就即系毅然减肥就系、是、咁样咯，所以系要定期 check 下，因为你对上嗰次 check 系 4、5年前，我屋企有冇磅我都唔知道啊。 4、5年前系几重啊？ 75kg 啊，嗰时 keep 住做 gym 嘅时候，嗰、那个比例系呢个数字啊，75×2，2.2，即系应该165磅咯、啊，即系重咗30磅，唔系20磅咯、啊，20磅啫，5年20磅，1年4磅啊，系咯 ，OK 啦，唔好过分啫，正常啊，人会越嚟越重，同你人工应该越嚟越多一样啫嘛，每年增幅系咪先？ 你我想知你。你平个磅嘅嗰个程序系点啊？一系咧，我系分早晚嘅。我因为我尤其是通常咧，我觉得呢个磅重嘅运动咧，喺你减肥期间咧系更加要做嘅。因为你大概会知道你嗱、okay. 啊，首先第一样嘢，如果你减到，咁你有成功感啊，系咪先？哇，正啊！哇，正啊！ 好有动力啊！ 系啊，一磅啊，正啊！咁样好开心啊，系咪先？但如果有时咧，好似我而家呢个位咧，就是、我发现连续几日系停咗喺度嘅话咧，咁你就要做一啲嘅 fine tune 或者去一啲修改咯。即系例如会唔会系嗰个叫做饮食嘅嗰个控制？例如我而家唔食淀粉质嘅，我就系食肉同菜嘅啫，系咪要停一两日，等个身体再重新去即适应？有啲人话用呢个方法啦，有啲人就话哦要转运动嘅模式啦，有啲就话转饮食嘅模式啦，咁唔同嘅解决方法去。咁但系第一样嘢前提就系你首先要知道自己进入咗个平台咯，就系、是、你每日去磅嗰、那个体重，去知道自己嘅情况咯。第二就系你磅嘅步骤啦，你系点磅呢？ 我嗰日。朝早瞓嗱，前一晚冇食宵夜，你系咪系咁水我食嘅？冇、哦、食到， 水咗一句啫。 点知啊？炒面一句，烧卖一句，唔系啊，烧卖两句，炒面两句，四句啊！我好记得噶，好彩我今晚定力好又话你听。 唔系啊，烧卖你嗰晚饮咗两罐青岛啊，但系 系啊， 我饮咗两杯茶， 好彩我定力好啫。 讲到好似滚咁样，系咁引诱 走啊！我帮你顶住啦。 跟住我朝早瞓醒，应该食完个早餐先嘅，敷 set 早餐，有多士，有蛋，有牛扒，有通粉。 食完早餐先搏啊！ 食完早餐，唞咗个零钟，做完个零钟嘢之后，游，因为都有力游水嘛，咁啊游水前磅一磅，就系185咯。游完水之后再磅，都185。谂起游完之后，个人会轻啲啦。其实冇。真系太天真了，我觉得自己都系185啦。 我就系通常朝头早同夜晚去磅咯，因为瞓醒你空肚嘛，咁嗰个数字会低啲嘅。 唉，呃自己， 唔系咁，唔系呃自己呢个先叫真实。 吓，我叫埋监制个，我想讲起呢啲体操，我好想了解一下。我好想了解一下，我哋监制都是一个正常 office 嘅人啦。 哦，唔系佢正常肥嘅人添，我以为。 好想系啊，你讲先。啊，监制，我哋讲紧啲关于 体重啊、磅 重啊嗰啲咁样嘅嘢。你有冇磅重啊？近排 好彩冇。 你几耐 啊？对上嗰次， 170几咯。 哇，唔似喎。 系咯，我以为你挨200添。 你个头啊！ 咩嘅？你想屈佢都冇咁过分啦、啊，大哥。 唔系，你话180我都觉得都算啦。 你真系好过分，为咗要屈佢。 呢排我冇咁嘅勇气嘅，的确。 对上嗰次系几时磅？ 几个月前咯、 啊。哦，咁都 OK， 几个月。佢、哦、对上嗰次4年前。 做咩啊？你 我 睇下冇磅。休假我绑坏咗。 唔系啊，我完全当冇存在啫嘛。 喂，其实咧有啲地方有得免费去磅噶嘛。 我知咪更衣室咯。 咁点解你唔去咧？ 因为我唔想面对咯。 其实 而家就讲紧呢样嘢。 你都瘦晒啦。 吓、啊， 佢重过你喎、啊，而家 我而家 咁佢高过我、啊， 我而家重过阿一、啊， 重过我、啊， 我而家重过阿一啊！ 你又知？ 因为我寻日磅完啊！ 哦，系咩？ 我搞咗4年之后，寻日磅完咧，就系讲紧，我发现我重过佢啊！我同佢差几磅咋，但我重过佢啊！以前系佢， 但系你高 过嚟我、啊， 但系你高过佢啊嘛！ 但我以前系差好远嘅，同佢差廿磅啊！佢重我廿磅啊！以前 嗱，即系各位听众，如果咧你想知阿邱国成以前系点咧，不妨上网去 search 翻咧 DJ 生还者20。2011啊，好似啊， 佢自己嗰日都喺度怀缅过去啊， 我系 啊， 我早两日同佢怀 缅过去， 系啊， 上到 早两日同佢饮嘢，佢饮青岛，我饮清茶，佢喺度望住几年前 嘅自己， 十年前 嘅 DJ 生还者 2011啊嘛， 系啊， 跟住、 唉， 跟住又饮 驱王二， 系啊，因为做呢排咧，阿邱国胜同阿摄有个访问，媒体访问咗佢嚟，我话邱生你真系。真系肥咗好多， 系佢真系咁样我讲。 嗱，肥其实唔紧要嘅，你嗰阵时细个细个啲嘅时候太瘦啦。 佢望住我入嚟啊嘛，嗰阵时。 监制你细个嘅时候系咪都系瘦嘅？ 瘦过嚟噶。 系几系边类型啊？赖金明咁样啦，定系 即系边种瘦噶？你 系唔系？其实咧不嬲都有个腩嘅，咁但系嗰阵时就仲有条颈嘅，而家就条颈好似块面直落咯， 粗咗啲啊条颈。 系啦系啦， 财大气粗啊呢叫搵到钱。 系啊， 条气管几粗啊？ 开始有啲过分 啦、啊， 开始有啲过分啦。虽然你个节目得翻十分钟， 咩开始有啲过分？佢话你似200磅啊，已经过分啦。 你系咪想你个节目系得翻最后十分钟啊？ 你哋寻常事搬上嚟咯， 调转啦，调位啦。 我摆个声喺度播算咯。 但系你有冇谂即系两位有冇谂过减肥咧？ 我不嬲都做紧噶呢样 嘢。你做咗啲咩咧？请问？ 哦，我而家朝头早起身，我翻工之前我做运动咯。 哦，咩运动啊？ 要唔要拉筋啊 ？OK， 拉筋都有嘅。做新垣结衣嗰个运动咯， 即系嗰啲 打机啊。 系哦， 我即系朝早瞓醒打机咁样， 咩机先？ 新垣结衣咯， 即系真系玩嗰、那个 嗰、那个圈咯、 啊，嗰、那个圈哦。 打咩结啫？新垣结衣啊！人哋结咗婚噶啦，唔好咁。 喂，好似未啊嘛，话会结啫。 系咯，结婚 但都系好多人都唔开心噶。 但系有效果嘅，对于你嚟讲 有噶，因为真系你如果你跟翻佢嗰个我叫疗程啦吓，佢嗰个份量咧，其实系真系会流汗嘅、哦，即系会爆汗嘅。系、哦、啦，咁跟住咧，喂，朝头早起身，你即系做完个运动，出咗身汗，冲个凉，翻工系醒神啲嘅，真心。 即系咩？ 即系虽然嗰阵时我做运动，你未转变，应该 未啊， 系咯。 但系你高峰期，你即高峰去到瘦咗几多？ 我嗰陣時我 keep 住做，呢排懶咗少少啦，但係我 keep 住做嘅時候都枕住一個月唔見幾磅嘅。 高峰係幾多嚟？人生 磅數高峰未到。 咁你最總有最高個時候噶嘛？ 定係你覺得會再高？ 嗰陣時去到係180近尾㗎。 唔係啊嘛，你都去唔到200。 做咩一定要我去200啫？ 你有潜质噶，我睇好你。 因为咧，我对我哋监制嘅第一个印象咧，我嗰时仲系 intern 嘅时候咧，我有一次听五台嘅 Bear， 嗰时 Bear 仲喺二台做啊嘛。 吓， 佢 Bear 行过嚟同思芬讲啦：，喂啊，你叫你个 friend， 你知 Bear 嘅话，喂啊，你叫你个 friend 减肥啦，而家成只海狮咁啊。 佢好叻， 所以你个印象一路就觉得。哦，就大嚿啲嘅，重啲嘅， 圆润啲咯。 哦，即系我都唔系瘦底嘅， 即系用喺佢身上，好似圆润啲嘅字咪咁，但我搵唔到丰满圆润，好似 positive 啲。 啊，你几丰满喎，近期 你游轮完我未啊？请问 完啦， 了解完啦， 系我哋播歌， 系啊， 好多谢监制， 再见再见。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的？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最近咧睇咗一套都好多年前嘅一套电影，就系、是、由张柏芝同埋刘德华饰演嘅《大只佬》。呢套电影咧，坦白地说，一开始系睇唔明嘅。尤其是那几句最经典的对白，日本兵不是李凤仪，李凤仪不是日本兵，只是日本兵杀了人，李凤仪就要死，这个就是因果法则。可能你看了很多次这套电影，或者这几句对白你听过很多次，因果你都听过很多次，但究竟是为什么呢？好深啊，读完这么多书之后发现原来我都唔识解。 带走伤感，带不走哭得转红了的灯，记忆随身，延续欠你的气氛。带走开心，却带不走拖手时的体温。未恋质感留在脸上还未吻，给一分钟我静静回味，将一生一世翻天覆地，明日已被今天处死，泪存在愿为反映天理，这一分钟我站在何竟跟你活在一起，原是镜中花，留在镜中死。原谅我不记得忘记，走装饰你瞳孔的星，放手无声，沉默也等于约定。带走心境，却带不走分手时的风景。吻过天晴，忘掉我们曾尽兴，一分钟我静静回味，将一生一世翻天覆地，明日已被今天处死，泪存在原为反映天理，这一分钟我站在何地。 得走一块纪念碑，心中挂着什么行李？ 我第一次睇系睇唔明嘅，尤其是佢到后段咧，就有一幕系刘德华喺山洞入边撞到另外一个刘德华， 嗯， 嗰下我系睇唔明嘅， 嗯， 我要系揾一啲导读，即系有啲电影导读咧，我先至明哦，原来系咁解咁样咯。 即系佢系讲紧因为因果系咪呢套戏？ 佢嗰下唔系因果，佢嗰个系一个时空，原来佢，唉，即系佢喺。刘德华撞到刘德华之间，两个人大打出手一段嘅对话，然后再两个人放低，其实系一念之间咯。 哦， 如果喺嗰个电影嘅时空系一念之间咯， 系， 所以佢下一幕佢接翻就系接翻张柏芝个头喺树嗰嗰幕咯。 嗯， 系啦，睇嘅时候有少少估到嘅，但系你未完全确定咯。所以我觉得几好睇嘅，我觉得可以大家翻去再揾翻出嚟再睇多次呢一套嘅电影。 大只佬， 大只佬， 好深啊， 好深啊。跟住我就开始思考，究竟咩叫因果呢？ 因为食得多所以肥啊！我明啊， 呢个叫抵死啊！